站。汪文斌回应话：世卫专家到中国是全球溯源科学合作的一部分。国际媒体有越来越多关于病毒和疫情在2019年下半年已经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的报道，反映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考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南美洲国家圭亚那在北京要求切实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之后，宣布终止与台北设立办公室的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圭亚那政府秉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立场，及时纠正错误，有利双边关系大局。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地打住开展经贸和文化等非官方活动的幌子，行谋求台独、拓展国际空间之实，妄图瞒天过海、蒙蔽世人，台湾的分裂行径和拙劣表演不得人心，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注定贻笑大方。汪文斌又说，美方官员违背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的准则，发表严重的错误言论，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另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温暖，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4度或以上。预测今晚和明日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6度，明晚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及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88点，升175点，成交金额2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系新上市报300蚊，腾讯控股733蚊，跌2.5；小米集团27.2跌3.5；阿里巴巴258蚊，跌4.2；中芯国际24.4跌2.9；美团401.4升4毫；盈富基金29.48升2.4；保利协鑫能源3.19跌7仙；港交所517蚊升6蚊；中国平安91.15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24，瑞士法郎8.596，澳元5.909，加元6.064，新西兰元5.563，欧元是9.291，每百日元对港元7.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9点，升437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3美元，卖出1,8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狮隧开始车多，龙尾近油站。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中区半山一带现在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而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红棉路的支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对开。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塞到近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住新墟一带因为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了，但现在车龙都是比较长的，龙尾去到近小榄。而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龙尾就近龙门居。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門方向近入境事务大楼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小榄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和城门隧道落斜去沙田。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嚟到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系 ，Hello 波盛你好啊，我系严琼啊， 做咩咁衰嘅你把声？ 冇啊，主要系因为咧，我今日见到波盛你嘅头发特别高噶， 特别高， 系啊，即系高到一个咧，我喺度怀疑你系咪为咗咧令到我哋公司冇乜头发嘅男士都妒忌你嘅程度，你先将个头梳到咁高啊？ 我第一次听人形容，哇，你啲头发几高、啊？ 高唔高？唔系，我冇办法去，我冇，因为我冇乜其他。好真實嘅形容詞可以用咯，即系我又唔想講呢個髮型好靚，因為擺到明就係 佢一個唔 係 一個髮型嚟嘅， 冇任何型可言啊嘛，咁樣，所以我覺得今日好興奮啊，見到你咁高嘅頭髮。 因為我如果瞓之前咧洗完頭，我冇特別吹乾佢咧，第二朝瞓醒基本上個頭就係咁噶啦。咁、 哦、 大家見到喺同嘉賓訪問啲相，我成日都戴帽咧，點解？因為我瞓醒覺嘅時候，如果我唔特登搞個頭咧，一頂帽笠完就行出嚟咧，就 fit 啦。是一个懒惰的表现、 oh, okay. 但是其实波盛的发量是会令很多男同事都羡慕妒忌恨的、 哎、是啊 是啊， 所以、除了阿涉比较大胆近期剃到个头樣， 因为他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了，都无谓羡慕妒忌恨你了， 你剃到倪康叔那样，你想想他的发型 喂呀， 再加上他同一个节目的那個拍档二台发线的阿欧又另外一个发量的时候 嗱，我今次就唔係我講啊嚇，你即係冤有頭債有主，你借運啊咁。但我唔知道，其實我對於男仔咧，我係幾中意睇頭髮嘅，因為尤其是呢個年紀嘅時候，我身邊好多男士咧都好注重，即係而家啲 friend 唔係成日都可以見到啊嘛，即係譬如兩三個月見一次嗰啲咧，佢通常有啲 friend 啊見到，尤其是男仔見到我第一個問題就會問我，你覺得我髮線有冇後退到啊？ 大家 concern 喎都 係啦，所以我唔知係咪去到一個咧，即係會望男士髮量嘅年紀啦咁樣。但係你有冇留意女仔頭髮嗰啲噶？ 女仔頭髮我會見到，譬如佢嗰個頂頂咧，其實你唔好以為即係嗰啲髮線褪後啊，或者頭髮脫落，淨係男仔中年危機 係唔止 嘅，女士都有噶。特別有一啲朋友，我見到女仔嚟嘅，好耐冇見，咁其實佢長頭髮好濃密噶，浸到落去耳仔邊啊、下巴位嗰啲好長啊，但係你 留咪得咯， 係啦。但係你見到佢個頂頂位咧，開始你望到肉色啊！ 哦，嗰 系个顶开始稀疏，咁然后佢侧边抌落嚟嗰啲好多嘛， 系 个地心吸力继续一路扯，个顶咧就一路咁样抹落去咁。 点会系地心吸力啊？即系伪科学嚟嘅呢 个真。呢个系伪科学，即系咁样形容啦。但系你见到个顶啊越嚟越多肉色位，我就会戥佢担心啦。 我唔知道我脑海面即刻浮现咧，有啲头有啲女仔会唔会头前面头发好长，但系中间嗰个位系。是粒落去咁样，唔系㗎，所以话俾你听咧，你真系唔好信女仔化妆啊，因为而家啲化妆品咧，即系已经系癫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直情有增加发量嘅粉啊， 即系发落头皮嗰度， 系、 哦，然后望落去就黑色啦， 系啊，因为你头先你都识讲、哦，你一眼望过去，哇，有咁多肉色嘅，咁、哦、你就觉得系稀疏啦，咁佢嗰只粉咧就系将嗰啲肉色嘅位置全部填满晒，一望落去，哇，好黑、啊。咁你就覺得佢發亮好多啦。 我諗我應該知啦。我見過有啲男士會用啊，即係揼喺上面一啱嗰啲好似唔知啊煮嘢食嗰啲粉咁樣咧。啊睇電視劇啊，以前會見到啦。 有啲胡椒粉嘅感覺揼咯。係 啦，就唔係用假髮啦咁樣，然後冚咗上面嗰一陣啦咁樣。 係，但你會唔會介意女仔即係頭髮髮型係點樣啊？諸如此類呢啲嘢㗎？ 睇下佢我邊個啦。係啦。 咁可以係你邊個阿媽先啦？我哋講。 咁我戥佢擔心啦。阿媽其實最近都有呢個狀況嘅，你會見 到你阿媽有冇想你喺度講啊？你又唔係做呢個精英一點去幫人揾醫生？ 我又唔係隔離台蛇喺度護法咁樣， 係咯， 成夜晚都聽到。By the way， 我都係 都有聽過嗰啲廣播劇咁樣好似咁跟住會見到嘅，會有一種老態出現啊，叫做你見到。咁如果另一半嘅頭髮咧？老实讲，如果佢出现咁嘅状况，我真系唔会有咩所谓嫌弃，唔会嘅，即系大家共同解决。因为其实老实讲啊，我成日觉得 你直一啲过去俾佢，系咪话点解咁多？ 我系真系有一个又系伪科学嘅，觉得我而家细个生咁多，第时会唔会生晒冇 quota 咁嗰啲咧？ 哦， 系啦，咁另一半我会帮佢去可能谂方法处理咯，因为我都几另一半嘅发型都会几影响到我嘅。喜歡程度，因為我找條件是對髮型有要求的， 例如 有變過的。 例如呢， 以前中學曾經有一段時間比較興的女仔是、去到髮腳位開始少少亂，不是由頂開始亂，上面都是直的，但去到髮腳位開始少少亂， 什麼梨花頭那些，是不 是？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那些 是不要緊，算了，男人都不會知道。然後呢， 就是我們懂得這樣形容。那那段時間都挺興，還有當我見嗰時好似有個代貨 miss， 我見到佢有呢個髮型好靚， 大逆不道。 我就希望我嘅女朋友都有呢個髮型， 即係長頭髮前面都係直嘅，去到佢尾有少少亂， 少少亂嘅咁，一段時間興呢啲嘅咁樣。咁但係後屘而家就比較喜歡即係長直髮，唔好負離子，千祈唔好負離子，負離子 即天然亂都唔得啊！ 少少亂都得嘅，但係總之比較偏向長直髮黑色嘅咁樣，唔好電負離，因為負離子嗰種太過貼服，太過虛偽啦，我覺得你連頭髮都呃我，我點知你仲有冇其他嘢呃我啊？咁樣 喂，阿姐啊，咁一係電髮，一係直髮噶啦，咁一係電亂，一係電直噶啦，同埋即係有陣時做負離子嗰樣嘢，佢係頭嗰幾日好貼啫，之後佢會自然翻噶嘛， 係。 男人话你唔识嘢唔识嘢啦， 即系唔好俾我一望就觉得 系，系好假嘅头发咁样。 即系而家譬如严琼你呢一种嘅头发，你长翻啲咁样呢种比较自然少少，我 OK 嘅。 唉、哎，我成个人你都 OK 噶啦，唔系咩？ 好自然啊嘛，你成个人都一啲都唔人工啊！ 多谢你。 系啦，咁所以我就有渴望过渴望过咁难读嘅，渴望过有一个女朋友长直发，甚至乎嗰阵时除咗佢长直发之外咧，有个附加条件即 系 希望佢识跳舞嘅。 哇，其实你对女仔的要求是几即点讲好好多细节位、啊。因为黑长直发再加上懂跳舞其实不易的师傅。 好复杂添啊，是不是那个条件。 而且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好像没什么懂女仔，即黑长直发加懂跳舞，我身边都没什么。 应该是大学那时候看得多 step up。 咁然後你就會發現跳舞嘅女仔咧、哦、身形非常之好，同埋好嗰啲曲線係好好睇嘅。 咁其實你嗰個應該變成黑長直髮加身材好咪得咯？ 身材嗱。身材好呢樣咧又有得討論啦，因為男士一路或者人哋會覺得我哋男仔中意睇咧身材好嘅就36、24、36咁樣，即係比較豐滿啲嘅身形。但喺我嘅角度，我覺得豐滿唔係最重要咯，係個線條嗰、那個 curve， 我覺得嗰個嘅性感同埋嗰個性感係有落個苦功啊。你會知道佢有做過運動，或者佢有跳舞等等咧，嗰、那個線條先會出嚟噶，唔係話你天生線條，但係你暴飲暴食個線條會有喺度啊。你明唔明啊？ 你即系都系针对我啫，嗰句先。 又唔系咁讲。 但系嗱，对唔住，即系你唔好觉得我好惊有啲听众朋友会觉得我针对紧波性啦，我真系冇。 佢真系有。 佢自己一个唔做运动、唔跳舞，除又夜瞓又生活作息唔正常、唔合理嘅人，佢要求佢女朋友黑长直发呢一 part 唔同佢计啊。佢希望佢嘅身材系经过。精心的打理，有做运动，以至有那个美好和紧致的线条。那我想问，其实这些女仔分分钟都要求她男朋友呢都是好像 Eric 这样的身材的。 我知道啊。 是啊。 所以我恨下。 不关你什么事啊。 不是那么，但我刚才说她大学的时候我有做运动，那时候未肥嘛，那时候还很瘦嘛，这样。咁嗰陣時 衰咧，最衰 嗰陣時黑黑實實咯。我最巔峰嘅時候係因為喺高爾夫球場嗰度翻工，日日曬住咧。嗰陣時黑黑實實行出嚟，古銅色咁嘅皮膚咧，又有啲少少嘅肌肉啦。 你做過高爾夫球場噶？ 係啊，我 internship 係做高爾夫球場啦。 執波啊？ 唔係執波啊，個個都話執波，咩都做喎。朝早就爬沙池啦，跟住換下水喉啊。 爬沙池嗰啲唔係狗做。我唔知道爬沙池系一个咩工作，对唔住，我冇心诋毁任何呢个从事相关行业，因为我真系 仲话佢唔系针对我， 因为我第一下谂到爬沙池，我即刻谂到只狗喺度爬个沙池， 话沙池嗰啲 好烂啊咁样。 因为高尔夫球场即系提及话佢咪会有一啲即系除咗草地之外会有沙地咁，就个高尔夫球会跌咗落去，咁嗰阵时咧就要爬翻顺佢，咁等啲波即系类似跌咗落去嘅时候，佢可以有一个处理咁样。 专业噶、哦， 所以每一朝早就系喺几个洞啊，19个洞啊，27个洞啊，我唔记得啦。所以每一朝早去到食早餐之前，就系爬晒成个高尔夫球场10几20个洞嘅沙池咯，就坐喺高尔夫球车跟住啲前辈咁就去爬沙啦，咁样扫翻平佢咁样。 专业嘅、哦，出入上流社会、哦， 我系噶，同埋一定要戴头盔啊，因为话如果唔系咧，个高尔夫球突然一剥中个头会死噶，一定要戴头盔，千祈唔好除啊咁样。 原来你就系全场最低级嘅嗰样嘢啦。 所以嗰段时间日日都系晒住太阳，嗰阵时个皮肤啊，成个身体状态系最 fit， 所以我就系喺呢个最 fit 状态嘅时候识到嗰个女朋友，就真系长直发加识跳舞。 我想问嗱，你要求对方长直发式跳舞好身材啦，佢对你有冇咩要求啊？你觉得？ 唔，佢冇同我讲过，可能后尾佢嘅要求就系唔好咁深夜咯，个人 唔好咁咩？ 唔好咁深夜咯，后期前期我唔即系佢冇同我讲过对我有咩要求、 啊。深夜， 你以为系咩啊？ 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喺度谂。嗯，对唔住，我谂咗啲唔好嘅嘢。以我对你嘅了解，喺度谂深夜系咩事咧 ？OK， 系啦，前期真系佢一路都冇同我讲过，我都唔知道佢对我有咩要求， 系 或者有啲咩条件啊？佢有讲过，唯一讲过一次就我把声好吸引到咯，佢讲电话嘅时候，佢觉得把声好听， 系 啦，咁同埋一对正常都系师兄嘅时候，一啲可能分享嗰啲经验，你知大学噶啦，大家。咁所以嗰啲嘢加加埋埋嘅，系啊，但我形象反而佢冇特别，好似我呢啲咁迂腐嘅人，就系睇表面咁样咯。 可能佢都有啲以前都睇中你一啲嘢嘅，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其实即系择偶条件当中，虽然啦，即系话我哋话睇人嘅内在啦、外表呢啲嘢稍信即逝噶啦，咁样即系你想天长地久啦咁样，但系人咧真系视觉动物嚟噶嘛。所以我好理解你头先话其实中意黑长直发加识跳舞呢样嘢嘅，因为。我无论中学定系大学咧，所谓识跳舞嘅呢啲女仔咧，系哇热门到咧，即系不得之了嘅。即系我有个 friend 啦，咁我陪佢出去比赛啦，咁样出去联校嗰啲跳舞比赛。 系 咁咧，其实佢已经唔系 solo， 即系佢已经系一班女仔中间啦，咁样。跟住我好记得我嗰个一个下昼咋，有3-4个男仔行埋嚟 問佢邊間學校嘅。 哇！ 係啦，同埋有啲男仔見到我幫佢拎住嘢咧，係會問佢，係會問我佢邊間學校嘅。係啊，跟住我同我同我同一間啊，同我同一間啊，跟住我咁佢邊間學校？ 點解同一間差咁遠啊？ 对不住，唉，所以其实咧，你我每一次咧，即系讲起啊，即系关于黑长直发识跳舞，黑长直发呢个唔系定律啦，但系识跳舞系真系觉得系一个好有魅力嘅事情噶。 系，所以嗰次睇我哋睇电视台嗰个比赛咧，最近嗰次咧，我都系好中意跳舞嘅嗰一班参赛者，因为真系好好睇，特别女士啊，系。 我中意阿 Lina 咯， 好中意芳芳啊，系啊，嗰日同你讲过嘛， 系唔同嘅种类嘅舞啦， 嗰种就哇好吸引啊咁样。 因为其实连我自己都系咧，即系如果见到啲女仔系识跳舞咧，我都会忍唔住望多两眼嘅。咁就即系头先都衰啲讲句咧，即系身材个曲线咧，即系波性讲衰，但我讲冇乜所谓啦，系真系吸引嘅。所以咧，即系实不相瞒，我曾经都系跳啦啦队嘅，我都之前咧不下一次地喺节目当中，系啦，即系不下一次地喺节目当中咧，即系讲呢件事啊。咁你觉得咧？你接住讲啲嘢。 你嗰啲唔系叫跳舞啦，你嗰啲 嗰啲叫咩啊？ 你做底妆啫嘛，嗰阵时 咁都系一种嘅节奏嚟噶。 但阿琼咧，即系我由一个身形上，但阿琼对男仔咧一路都知道啦，佢对戴眼镜咧，系情有独钟嘅。就算我话近排考虑紧即系做一啲 smile 嗰啲咁啊，阿琼话吓，但你真系觉得自己唔戴眼镜好睇啲咩？即系你系对于嗰一个男仔戴眼镜， 梗系啦， 嗰一样嘢你系真系，哇！我都系真系感受到， 因为系因为嗱，即系整体嚟讲系因为中意书生，咁但系中意书生咧，嗰样嘢唔系即系好肤浅，系因为有个眼镜咧，即系好似你中意黑长直发、侧加跳舞、身材好嗰个系捆绑销售咁样噶嘛，所以因为书生嘅关系咧，眼镜都系捆绑销售嘅。咁点解会中意书生咧？其实简单啲讲，系中学嘅时候，我觉得读书叻嘅男仔咧，尤其是理科叻啊，即系因为我唔识，完全唔识计数嘅时候咧，啲理科叻嘅男仔咧，即系尤其是我遇到我中学嗰啲系好嚣张噶， 哦， 系啊，好嚣张噶， 同个眼镜， 系啦，就识计啦咁样，跟住同埋最紧要咧就系佢哋啲娱乐咧都好。嗰陣時睇你，你覺得好有深度啊！但係而家睇你覺得好做作啦，即係佢真係人哋去球場打波啦。咁我好中意嗰陣時個書生嘅師兄啦，佢就攞住一本唔知咩書去球場隔離睇書咯。跟住然之後，我嗰陣時真係好迷戀佢，會喺一樓偷望佢啦。咁有啲老師都知嘅，咁老師嗰陣時咧，我諗嗰啲 miss 咧就比較睇通挑通眼眉啦。佢就同我講：阿瓊，你知唔知啊？喺夕陽下睇書，跟住我話咩？好易近視。 咁我即系睇书好残眼嘅，其实 佢好易近视噶咁样，跟住之后我就见到佢，我嗰刻完全唔知道老师其实话俾我听吓啦，佢呢啲咁做作嘅嘢唔好学啦咁样，跟住但系我就觉得啊系啊，所以佢咪戴眼镜咯，好斯文， 即系佢自己攞嚟咯，即系话你听。 咁所以我觉得系嗰一下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嗰阵时中一二度啫，咁佢应该系中六嗰啲哥哥啦。你明唔明？即系有嗰种、 大哥哥， 系啊，即系中咗入心噶啦，就会觉得呢个世界上咧，即系读书叻啦，识读书啦，个样似书生啦，戴眼镜斯斯文文啦，就系、是、啊，就系、是、啦。 佢而家讲到咧小鹿乱撞咁，好似谂翻起当年嗰个哥哥仔坐喺佢面前咁样。 系啊，嗱，所以咧即系。每次呢啲人就話啊，係咪林家謙嗰個樣嘅咧？咁樣咁我都係岌頭嘅咁樣啦。咁但係唔可以係其實嗱，好坦白講，雖然我做音樂節目啦，但如果你俾我揀個男仔有幾個才華，即係譬如識畫畫、識音樂同埋識煮嘢食咧，我係會揀識煮嘢食。 好合理啊！ 係因為唔知即係人實在咗咧，即係我覺得中意書生呢件事已經好唔實在啦。我就希望有啲好實在嘅嘢，佢可以俾到啲 填飽我個肚啊！ 咁奇怪呢句嘢， 嚟啊！填飽我個肚啊！我餓啦咁樣， 俾我食啦咁樣，煮嘢俾我食，係啊！好中意食意粉噶，係啊！ 咁所以嗱，今日揀呢一個咧，我哋喺度諗嘅時候咧，阿瓊聽完嗰啲咩擲偶條件諸如此類，佢就咁啊！呢個歌手。佢嘅 MV 啊， 因為你形容 係 啊，因為你形容完之後咧，我個腦開邊就浮現咗呢個女仔嘅樣子出嚟。 雖然佢而家呢一個嘅造型個頭髮唔算完全直髮，即係唔係長直髮，少少攣攣地，但係我覺得都好睇。 手机铃声都关掉。黑色线索唯一的心跳，接着熟悉的我让你先会颠倒。答应我飞翔，我对你不倒抱。我没有预告，角色对调，你却依然让我味道。什么代替什么礼貌，把规则统统都忘掉。快要尖叫，心脏要为我而乱跳。要尖叫，肌肤身上灵魂缠绕。只换上约定，探索无穷奇妙。尖叫， 跟住王君馨有个新派台作品叫做《尖叫》啊，睇 MV 啊，好好睇。 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4宗系本地感染，其中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20多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由深圳来港的豁免检疫人士，他上个月21号在深圳的测试呈阴性，上个月23号来港，上星期六出现头痛症状，前日检测后确诊。由于潜伏期有一半时间在内地，一半时间在香港，所以暂时列作本地个案。其他新增確診患者包括三跑工程工作人員和另一名工人的家人，昨日一度失聯的58歲確診男子，警方今日已經找到他。另外，昨晚颶風油麻地區之後發現的一宗初步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證實是新型肺炎的康復者，身上帶有抗體。食物及衛生局公布，在農曆新年期間，全港19間社區檢測中心將繼續開放，便利市民接受檢測服務。今個月11日，農曆年30，開放時間是上午8點到下午1點半，下午2點半至到晚上7點。今个月12至14日，农历大年初一至到初三，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同埋下午2点半至6点。农历年初四起，各社区检测中心的开放时间将回复至每日上午8点至到下午1点半，同埋下午2点半至晚上8点。中心在下午和晚上关闭之后，会进行深层清洁和消毒。24名民主派人士在去年6月4日晚上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控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21人到庭聆讯。还押中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和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坐在犯人栏。其中一名辩方律师说，朱海迪、黄之锋、岑傲辉、袁家卫和梁海晴打算各承认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控罪，法官批准押后到4月30日处理5人认罪和求情。至于其余被告，辩方表示考虑提出涉及宪法上的法律争议，建议押后至另一宗出现有关法律争议的案件有判决后再考虑答辩。法官批准押后至6月11日再提讯，并促请控辩双方到时要讨论案件的管理方向，包括是否合并或分拆处理。 南美洲国家圭亚那在北京要求切实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之后，宣布终止与台北设立办公室的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圭亚那政府秉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立场，及时纠正错误，有利双边关系大局。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地打着开展经贸和文化等非官方活动的幌子，行谋求台独、拓展国际空间之实，妄图瞒天过海、蒙蔽世人。台湾的分裂行径和拙劣表演不得人心，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注定贻笑大方。另外，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台湾和北京的建交国发展官方关系，民进党当局渲染的所谓外交突破只会自取其辱，以失败收场。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6度，明晚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及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天后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啦，去到大涌口路噶啦。重复一次啦，就系、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天后庙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大涌口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断断续续车龙排到去果栏噶。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啦，喺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亚街老街。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就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需要间封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半山马纪仙峡道、花园道和红棉路都是交通繁忙。皇后大道中去西环方向，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下角道近红棉路口是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去到城市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仲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喺三城。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喺龙日村。青山公路去屯门近入境事务学院系车多繁忙，龙尾小秀村。青山公路南地段去洪水桥方向啦，近住妙法寺都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彩辉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清水湾道卑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城门隧道落斜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

怕父母也不能寄往不救，谁来也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善口，祝你与我此后各有新出口，忍邂后你才看透，我终身志愿为所认命，或为所信分开，如没法可兼有。 呢首歌话俾你听，当两个人意见分歧大到冇办法调和嘅时候，可能我就会选择放手。简嚟张敬轩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俏郎君》，当中有一句歌词：转个时代，我想跟你相厮守。喺呢个时代冇办法完成嘅故事，希望喺唔同嘅时空底下，我哋可以有唔同嘅结果。 一颗眼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艳行，你那御勇偏有行，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像蜘蛛的网，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网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勾细则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像粗茶，这真假穿插烂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奇，如不选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再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有没有思考过，可能这个时空下已经是最好的结果？简历是海琪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有些东西在这个时代底下是会被人看死的，不过最重要都是自己不要看死自己，知道自己做着什么。 望着 YouTube 开汽水，用力喷在留言区，一句定我罪，望着今天这废墟， 整身恶行已死去，是我不对，对着作曲天赐骂句这物碎，怎么可唱出垃圾金句？香港歌手竟已死，甩嘴走音兼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边个都没有声味，叹口气。往昔感曲的岁月哪可比美，别再开收音机，只污这大戏。又是记录轻与碎，用心爱这里四十岁是故事与情绪有歌，在我心里，香港歌手竟已死，甩嘴走音兼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边个都没有声。 有啲唔认命嘅人合作咗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乐坛已死》，伍林峰同乐坛已死大合唱团驻唱嘅作品。有时咧，乐坛同拍拖有啲迟嘅，你会见到有人嚟，有人走，不过都有人一直喺度坚守住佢嘅位置。 某个密友，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烦都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事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某，十年灌溉过的多不讲究，等眷孙受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又幸有某某现身与唱歌，察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中过度，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土，新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就会 垂头记起可把怨恨送走，你为民救我内疚，要尝尽献丑，能真心交出求接受，杯底终于摸透，及时挽救我的一双胜手，多得一颗心中过刀，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奋斗， 希望可以感受我的心跳，感受我的心声。简历有胡鸿钧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心跳移植》。有人嚟，有人走，有人失散了几年。不过失散之后再重聚的故事呢，我自己都觉得是特别容易令人觉得感动的。今日最后一首作品简历 See All Star。重聚之后第一首的派台歌集合吧，地球保卫队。 一加一加一再合成造住下，若然打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堆化，尊贵的转达去抵抗风化，火灾之中请你回来，别要怕，请球队不单枪不马变成就变化，不再知马分秒不分差，无心当天的劝勉，归家不作战，不过责任太多放于面前，再回来归队扑救，当天的战友不再退后，勇猛仍会依旧，我靠两手会挽救， 想起心内狂怒，规则偏。 要的竞争对手，但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随时可以和中国合作。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另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温暖，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4度或以上。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6度。明晚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及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油麻埔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现在近津桥一段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南边围回旋处。而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的，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现在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近圣贤中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真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中区半山一带，包括是马纪仙峡道、花园道和红棉路等等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近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在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的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在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龙门居。青山公路南地段去洪水桥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屯门滤水厂。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城门隧道落斜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惨住人寰喎、啊 啊！ 你讲啦，你讲边一次你系觉得真系惨住人寰到？ 你信我啊！我知佢而家袋紧个咩惩罚喺袋噶， 吓都系噶。 惩罚真系会令我唔单止系惨住人寰啊，直情系死无葬身之地啊！ 咁惨 啊！为你好， 所以我一路 keep 住要赢咧，就系为咗摄住佢呢个惩罚，等佢唔可以攞呢个惩罚出嚟啊！你明？ 但系阿琼，你讲到咁，我真系好想俾魔性赢、 啊。你知唔知啊？呢、這个惩罚、啊， 当有人发现呢个比赛。原来是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就会 stop 了这个环节的了你就会失业的了你自己考虑一下 不公平这个节目从来都不公平 的因为我们把八个星期金曲已经令我承接了没了很久 我是说如果这个的环节都冇埋嘅时候咧，就真系我叹而死 咯。你有冇咁大影响力啊？ 哇！你谂住咁样听落去， 系咪硬咗啲？唉，唔、 啊、 好意思，系啦、 啊，可唔可以远翻啲啊？ 关神系属于舞台。 系啦、啊，对唔住。唉，今个星期咧，啲、那个题目系咩咧？讲就系讲讲埋啦，小黑。我今次系拣咗小黑填词人，点解咧？因为即系早排，即系近期咧，都近期啦。乐坛已死呢首歌啦，即系嗰个班底都几犀利，同埋一个概念，我谂大家都听过晒啲故仔噶啦。咁都好得意。咁然后我有铺人嘅，有时咧即系会上网 search 啊，小黑好似。又出翻多咗填詞作品喎，即係因為早幾年佢係少啲噶嘛，咁跟住近排我又睇下啊，佢有啲咩填詞作品出咗咧啊，好似呢兩年又好似比較密集，咁、然後突然好啦，咁啊出小黑啦，今個星期都幾得意。都幾多話題性可以講下？ 係咁，我彈已死，大家都知嗰、那個核心成員就係小黑，佢自己即係睇完頒獎禮之後，喺見到網上一啲評論，得到個靈感，就上網開 post 係啦，想揾一首旋律翻嚟俾自己填詞去回應呢件事啦。咁就有吳林峰啦，有靠叔叔啦，有另外好多音樂人嘅參與啦，就促成咗我彈已死呢件事啦。 冇錯， 係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講小黑。 冇、yeah. 錯，咁啊，但系咧，今個星期嘅題目三題入面都唔會有樂壇已死嘅。 我以為都唔會有， 因為我知道我唔會考， 我都以為 三題都唔會有小黑嘅， 唔會考得到你哋。 我 知道 小白啦，同埋小灰啦， 小灰啊，小智啊，小光啊嗰啲啊， 有小司機 Lody 啊， 哇， 啊好啊，聽題目啊。 小黑除了是一位插画师间中会画下龙猫之外呢，其实他都是一位填词人来的、哦。正式入行成为填词人之前，小黑不时在自己的漫画作品里面二次创作歌词，尤其是改编陈奕迅歌曲的 How a r t i s t i c 深受烟民的喜爱。 喂，你们不要 这么说。 唔系，等阵先，你哋两个一齐抛答案， 一支得过， 一支得过，同你笑不过咯。我讲先，我你听翻，我哋听翻 feedback。 我好难做。嗱，首先咁样，你等我讲咗先。 系， 我最初系听到阿琼讲一支得过，波成系讲一丝不挂嘅，但我唔系好肯定有冇听错。 等一下，我是讲一丝不挂， 我系讲一丝不挂嘅。 你两个都系讲 一 丝不挂，系咪？ 系。 Final answer， 两个都是一丝不挂。 系啊， 抢答 一丝不挂。 呢个真系同一时间都不得知 啦。 点样啊？你哋合拍到啊？ 打和 呢一条一定系打和噶啦。 唔得唔得，唱第一句歌词，斗快吓 吓。 我可唔可以哼个烟草嚟听 下？等先，我可唔可以唱小黑改编嘅另外一首歌嚟补数啊？ 唔得， 我识另外一首歌啊，我识蓝色多瑙河嗰首嘅改编啊。肥婆学跳舞，噔噔噔。 咁滚咧？咁滚咧？ 我唔识啊， 好难噶嗰个其实，哇，一支得过系，哎呀， 点火时话臭的你一转念。好啦，算啦，其实呢啲改编歌词咧，好难记啊，因为你永远都系记住个原版歌词嘅。 唔系，但系我真系记得噶，佢有改编一首《蓝色多瑙河》嗰个第一句，真系肥婆学跳舞。 呢个佢未改，我都识啦，系啊。算啦， 算啦。 算啦，打和， 唔好自暴其短啦。 打和，今次打和， 打和，打和。 等阵先， 哎呀，好惊啊！ 讲明先啦，我觉得今个星期有预感，好大机会会出现打和嘅情况。 打和就 咁打和点先？一齐罚定一齐唔罚先？ 俾你罚我哋两个咯。 唔系啊，不如一齐唔好罚我哋头。 如果你罚罚阿斌神， 好啊！如果你打和就罚斌神噶啦，系啊。 好，就咁决定。好公平啊！呢、這个 我哋今日玩两条嘅啫， 两条都可以打和， 两 条更容易打和、 啊。大件事啊！今次揾雀姐嚟玩啦，下一题啊！ 唔少填词人都有属于自己嘅系列式作品，小黑亦都唔例外噶。2010年开始为周国贤填写《我和妈史诗伟》，分别包括《有时》《重逢》《星尘》，成为咗乐坛嘅一时佳话，唔少坊间嘅乐评咧都一致赞好噃。 呢条咧都难少少嘅，有啲挑战性嘅，我觉得呢条真系分胜负啊！我觉得，俾啲提示。五隻字吓，咁啊系一个周爸爸周国贤佢嘅一个系列嚟嘅。其实基本上我谂每次演唱会都一定系有人会叫佢去唱嘅，讲一啲宇宙嘢嘅，好多宇宙嘢喺入边嘅。 我系识唔起佢， 即系呢三部曲系有个名噶， 有个名噶，嘟嘟嗱讲埋。 因为我从来称呼佢都系叫做有时三部曲啊，所以我唔啊。 你俾多次吓。 你话关宇宙事，所以我真系有时三部曲边度关宇宙事？ 咁 我以为系咩？ 嗰、那个歌词啊，个古仔系关宇宙事。Sorry， 系 对唔住，我真系唔知。 俾佢拉走咗先。 对唔住，因为我真系我成日我永远称呼佢就系叫 有 时 三 部 曲。 你睇下阿琼几高张啊？一路喺度扮讲解，扮唔记得。嗱，波成我真系唔记得噶，即系有时三部曲呢家嘢。 就啱咗啦， 就啱咗啦！ 啊，你个 好嘢， 攞翻嗰个咩蓝色多瑙河嗰段嚟玩翻你先， 离谱跳舞，真真真， 第三只歌你哋都有冇都有 星尘咯， 记得啊， 星尘 星尘 系， 反而我最中意，即系我最有印象系有时。我唔知点解嗰阵时一听有时嗰个歌词，觉得哇我快乐有时，我都有时咁，唔记得咗嗰两只字，好劲噶嘛！跟住嗰阵时好 into 嗰件事，听晒三部曲，三部曲系一齐听啊，十几分钟咁样听落去，好正。 你讲呢啲，我哋而家两个都冇乜心机去应付， 因为你好紧张要应付下题。 而家俾佢二比一啦，俾拉走咗啱啱讲个宇宙 事。我想话，我真系我坦白讲，我真系唔知嘅，呢、這个真系撞彩嘅。系啊，但系好死唔死又俾我撞走啊！ 好啦，最尾一条啦，唔拖时间。 早前小黑再次填写新作《Young Yeah》，是自2016年四季之后再次为 Eason 填词的作品来的。今次单单只是讲的歌名已经足以成为网民之间的热话，更加有人将歌名拆解成为五种意思去解读。 是但 求 其 爱 是不是同步啊？ 我觉得这一条都同步打和的。都是今个星期两个同步。 我哋头先话打和就罚分神啊嘛， 系啊。 其实我头先中间我真系唔知道答案嘅，所以我觉得中间嗰条唔好卡。 你咁样， 我哋第一条同佢哋 你咁样， 咁我哋两个今日结果系咩啊？ 你咁样 打和咯， 系啦，冇错。 哇，你劲过抢门人 喎， 真系。 我哋已经有咗共识啦，系啦，同意今个星期系打和嘅举手。 哇，好多听众举手啊！ 系啊， 我都见到啊， 净系计直播室入边咧。見到的都有兩個， 係 啦、 啊。 我哋呢度係你知咩叫暴力民主啊？ 你呢度叫係咪叫屈字隊？唉，點都要宣布個結果啦。Mission completed。講下先啦，即係都講下頭先嗰個歌名咧。頭先咪講過話會拆五種解釋嘅。讲不如我哋斗快讲，如果讲晒五种解释嘅话，唔使罚啦，好嘛？因为今个星期都打和收场噶啦，系嘛？ 你做晒 research， 你考两个考两个天才波嘅人，一个有温书，两个冇温书，你 咁不如咁啦？如果你哋两个夹埋讲得晒呢五种意思，就罚 讲唔晒啲五种意思， 我哋就休息一个星期， 好， 我哋就休息一个星期， 好， 都攰啦。农历新年之前啊，你俾我哋有命过埋呢个农历新年。 讲啊讲啊，你哋讲，你快讲，我就唔信你讲得晒。 是但求其爱啦，即系是但求其啦，系咪？有一个是但求其爱， 嗯， 即系意思就系我净系想揾。嗰、那個人愛我啫，我因為我係最中意嘅係呢個解釋，係係啦，我貢獻咗兩個夠啦。 係你真係有個好 partner， 真係好好啊！ 我成， 即係啲第二個係是 但求其愛， 係啦，即係我希望佢去愛我嘛。 係啊，淨係針對某一個人嘅， 繼續拆啊，繼續拆啊，其實沿住個歌名拆落去就係噶啦， 跟住仲可以是但逗號求其愛，都係都有指定嘅對象嘅。有冇一種咁嘅拆法㗎？ 有啊， 係咯， 唔係基本上你啲標點符號全部調位咧，褪一格咧， 有個係是但求其，有個是但 就拆得曬， 一 個是但求 或者是但求其愛， 係啦， 係 齊曬咯， 齊曬 五隻㗎啦，原來呢度 係咪？ 點解我唔覺嘅喂？咁樣嘅喂。 因为這個呢个其实嗱、即我之前教歌嘅时候都有做过，同埋我都觉得几似嘅，就 是 野佬嗰首新歌啦，喜欢上一个人， 嗯， 即系你嗰、那个 喜欢上一个人啊， 系啊， 好多拆法、啊， 四个嘛， 即 系 解释下先，那個、我净系谂到一种啊，因为 边一种啊？ 你嗰个应该就 喜欢上， 你嗰个系十八岁以上嘅解释嚟噶 嘛？唔系十八岁以下吓，我谂唔到十八岁以上、啊， 拍乜嘢咧？结咗婚嘅人喺度拍乜鬼纯情啊？你 即系中意一个人咯，即系中意咗一个人咯，喜欢上一个人，我只系谂到呢个解释啫。咁 有啲 解释噶，原来 咁仲有一个解释就系在十八岁以下嗰个解释就系喜欢自己一个人咯。 系啊，嗰一个人唔系特定对象，而、 哦、 系 自己一个人， 中意独处啊。喜欢上一个人， 明白明白明白， 跟住就喜欢上一个人啦， 即系好似安宅男咁。 喜欢上一个人啦，即系 X 啊。 哦，系 啦，仲有一个十八岁或以上，而家如果你未够十八岁，麻烦你揞住耳仔我哋讲。 我删咗波胜哥哥支麦先，唔好讲呢啲嘢啊，出街好危险啊。 即系我呢个 亲密关系咯， 系啊，你又见到中中文博大精深嘅， 变咗动词咯嗰个字， 劲哦， 因为喜欢啊嘛。系啊，喜欢咪就嗰个动词咯，即系喜欢某人咯。 自己 get 啦，自己要 唔得啊！第时我哋都要谂个环节名可以咁样食字，而家未谂到，下次讲俾大家听。唔宣布住， 人哋个个填词人咁高深嘅学问，一下俾你识穿咗，真系。 哇！咁我哋罚佢咩好啊？我哋 罚佢叫佢氹我哋两个开心咯，好唔好？ 喂，你又嚟呢招？ 梗系啦，因为呢个可以无限放大噶嘛，术主嚟噶。我要你心攞攞攣起碼半個鐘，因為佢最聚埋 EDM Friday 之後先可以實。 我去個廁所先啦。 你點啊？借尿遁啊？你唔會遁得走㗎。 你位車臭嚟到啦，我 call 咗車啊。 我想話咩？你真係可以 call 定發車都得啦。 若愛是但求開心，我問要不要求其傷心。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 到深深拥抱，合力擦出了火花和意外，某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双方各自的本能，爱的伤痕极度悲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4宗系本地感染，其中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20多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由深圳来港嘅豁免检疫人士，佢上个月21号喺深圳嘅测试呈阴性，上个月23号来港，上星期六出现头痛症状，前日检测后确诊。由于潜伏期有一半时间喺内地，一半时间喺香港，所以暂时列作本地个案。其他新增确诊患者包括三跑工程工作人员同埋另一名工人的家人，寻日一度失联的58岁确诊男子，警方今日已经找到他。食物及衛生局公布，在农历新年期间，全港19间社区检测中心将继续开放，便利市民接受检测服务。今个月11号，农历年30，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1点半，下午2点半到晚上7点。今个月12号至14号，农历大年初一至初三，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以及下午2点半至6点。农历年初四起，各社区检测中心的开放时间将回复至每日上午8点到下午1点半，同埋下午2点半到晚上8点。港铁表示，今年农历年三十不会提供通宵服务。港铁将因应乘客出行需求，加强当日下午3点至5点半同晚上8点半至11点的服务安排。其中，港岛线、荃湾线和观塘线的列车班次最频密时，大约维持2分钟一班车。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6度。明晚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至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及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嚟到一个星期最后半小时嘅骚动音乐，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咧，拣嚟一啲好 classical 嘅电子音乐送俾大家。今日嘅格调咧会高翻啲嘅，因为就系睇下究竟电子音乐点样同一啲古典味重啲嘅音色咧融合埋一齐，去变成一啲点样嘅歌咧。一首为你拣嚟嘅咧系2017年嘅作品啊，叫做 Fox Borden。呢个字本身法文嚟嘅，其实系中世纪啊文艺复兴时期用嘅音乐嘅创作方法。这个 Fox Borden 即是啲人译做咧就系 false bass 即系假嘅 bass 咁解啦。咁啊由两位 DJ 去合作嘅。第一位就系荷兰嘅 DJ 啦，叫做 Bill Damian 啦，系擅长啲八 bit 嘅音色嘅。另一位就系 Sticky Beat 啦，咁啊两位合作之下咧就造就咗呢首歌嘅诞生。第二首歌是一个二人组合叫做 Closinger。是由两位的音乐人组合而成的，包括有 Close 和 Scarfinger， 将他们的两个名字合在一起。今天来自同名专辑叫做 Royal。 呢张专辑已经系 Closey 同埋 Scarfinger 咧第九个合作嘅 project 嚟噶啦。至于呢张 Royal 嘅专辑有四首歌，里面有一啲 haunting 嘅元素啦，有 hip hop 啦、down tempo 啦，基本上听落去就有一种沉重得嚟，但系又有 mood 嘅感觉。Let's go.因为呢几下令我谂起 Step Up 其中有一辑咧，系有类似嘅音色出现嘅，即系有一啲 classical 嘅 string 再加埋 hip hop 嘅 beat， 所以冇人话呢两种嘅音乐系唔能够摆埋一齐嘅。跟住呢一首歌咧，歌名都已经表达咗少少嘅背景嘅。Colosseum 啊，中文译做罗马兜兽场，嚟自一位 producer 叫做 Headstone。基本上就系想用呢一首歌咧，好似带你翻翻去嗰阵时嗰啲罗马兜兽场嘅现场一样。不过呢位嘅音乐人咧，资料比较少嘅啫 ，YouTube 净系有佢嘅 DJ set 睇嘅。不过都吸引嘅，因为佢嘅 DJ set 系节奏重啲，好中意用唔同敲击元素放喺佢嘅音乐里面。有呢首2018年嘅作品啊，叫做 Colosseum。啱啱转过嚟唔使惊，你唔系听紧古典台，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今日骚动音乐 EDM Friday Mix 为你拣嚟电子音乐同埋 classical 嘅一啲 crossover 做出嚟嘅音乐，会系点样咧？呢半个钟头就系带紧俾你哋听。 跟住呢位朋友叫做 Overwork， 有佢2015年同名 EP 叫做 Canon。呢张 EP 俾一啲外国网友认为叫做 Orchestral 嘅 Electro， 里面用到嘅声好电影嗰啲 soundtrack 嘅，嗰啲 flute 啊，嗰啲 strings 啊，都系你可能睇一啲电影用到嘅。因为呢一 set 我自己几中意，就系因为你听住每一 track 咧，其实仔细听每粒音佢嘅安排咧，都系好仔细。点样推进一只歌啦？点样带起个情绪啦？都落咗好多心思嘅。咁啊，听紧呢一首2015年 Overwork 嘅一首叫 Canon。咁可能亦都因为佢啲好电影感嘅歌，令到佢帮好多知名品牌做歌，例如譬如林宝坚尼，甚至系 Prada 都有嘅。 呢首听住个风格系咪有少少熟悉嘅感觉？呢个 progressive house 嘅呢一种嘅质地啦，就系、是、嚟自 Martin Garrix 2017年嘅作品叫 Pizza。嗰时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系觉得哇哦，原来系可以有咁样样音色嘅音乐嘅。于是好快我就将佢 save 咗喺我嘅 playlist 里边，估唔到啊，隔咗我谂都三年几，终于可以攞出嚟播。而呢首歌第一次出场就系2017年 Tomorrowland 咧 ，Martin Garrix 咧佢嘅 set 嘅 closing track 嚟嘅。一个系同佢平时做开嘅其他类型嘅歌咧，嗰、那个底妆系差唔多，但系糅合咗呢一啲嘅即管弦乐啊 orchestra 嘅音乐落去之后，有呢种感觉，我都觉得几有趣。呢首歌的 intro 定系 outro 都系用到呢种系咪叫幽怨呢？但系总之又好舒服、好好听嘅一啲弦乐，我估喺一般嘅 DJ 室里边都几难可以摆到呢首歌出嚟。但系今日成个 flow 都系噶，俾大家感受一下一啲古典音乐同埋电子音乐嘅合作。今日呢一 set 咧，缘起就系因为呢一位朋友叫做 Apache，一位比利时嘅 DJ producer， 就因为我咧早几晚睇咗佢一个喺加拿大一个国家公园嘅 set， 就系喺一个冰天雪地之下玩佢最擅长嘅就系呢啲 classical 游同埋 EDM 嘅歌。睇完之后就觉得，呢个礼拜系时候试下玩呢一类嘅音乐，同大家 share 一下。听紧有佢嘅呢一首作品叫做《Lacrimosa》，即系咧莫扎特嘅安魂曲啊！听下点样将两种音乐 merge 埋一齐，慢慢感受到尾咧。That was Mozart.